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走嘅， 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为第三次咧系。 John, Ivy, Angela, Ca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被医学界定义只有70年历史。它不是心理问题，不是智力障碍，不是电影里的天才人格，更不是个性孤僻不爱与人打交道的意思，它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自闭症患者没有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他们虽然可以说话，但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有的喜欢反复重复对方说过的话，有的永远答非所问，有的直到30岁还在练习如何跟人打招呼。他们不知道如何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无法理解字面意思以外的含义，甚至无法直视你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固执而狭窄的爱好，比如一刻不停地玩硬币，把塑料小人按特定顺序排成一排。这些行为没有原因，并且不断重复。他们当中有的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或数学能力，还有的在美术和音乐方面颇具天赋，但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据美国疾控中心2012最新数据，美国每88名儿童中就有一名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中国尚未开展过大型自闭症患者流行病学调查，一般认为中国约有60至180万自闭症儿童，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自闭症的原因至今是个谜，尽管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终身无法治愈，但通过及时正确的行为康复教育，许多自闭症儿童能够具备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然而 90% 的自闭症儿童在2岁后才被父母发现情况异常，30%的孩子经过至少一年才得到医疗机构确诊，近1/5的孩子直到6岁才开始接受训练，错过黄金发展期。学龄期的到来意味着更大困难，大部分自闭症儿童难以进入普通教育体系。2012年9月，在深圳一所小学，19名家长联名要求学校开除一名自闭症男生。特殊教育学校里同样难以找到他们的位置。相对较为成熟的盲聋哑智障儿童教育，目前还缺乏专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教育服务。80%的自闭症儿童家庭需要完全自行承担康复教育的开销，1/3的家庭几乎将全部收入用于康复教育。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无法融入社会生活，长大后无法独自照顾自己，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能比孩子多活一天。那么我们如何能帮助到他们？您可以捐赠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为贫困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教育补贴。除此之外，自闭症家庭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加入壹基金蓝色行动，带动更多人了解关注自闭症。无论换上蓝 T 恤，系上蓝丝带，挂上蓝气球，点亮蓝灯，还是和星星的孩子们一起徒步、放风筝、看画展，你都可以用变蓝的方式 和我们在一起。 好，翻翻嚟呢个星星的孩子啦。咁啊，阿 John， 咁我哋就之前都叫简介咗几位嘅工作范围啦，就系好简介嘅，简介一下呢个节目，希望有啲乜嘢嘅，达到啲咩功效啦。咁你俾翻啲 咩信息啦？ 俾信息系啦。咁啊，咁头先咧就听完几位讲完之后，觉得不如咧呢节咧就俾啲实质嘅少少嘅流程嘅简介啦，就俾啲家长。 系啊， 家长指引呢就系家长指引里边，系 OK。咁啊嗱，其实 off mic 之前咧，就几位都讲过，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家长，你譬如一出世啦个 B B， 咁譬如几多岁之前，我哋有啲咩病征，几岁之后病征发现到有点样咧，出 touch wood 嘅话咁样，咁我觉得都可以即系当系一个家长俾一啲少少嘅指引啊，或者 advice 出嚟啦吓。即系通常个系点样咧？个发即系假设啦，发现到情况啦，即系有冇话譬如初步可以有啲乜嘢睇到？或者是有冇话啲 由出世开始啊？ 出世或者睇即系喺儿童发展障碍嘅范畴里边，通常我哋有冇话啲咩年纪已经开始会有啲咩问题会见到出嚟啊？咁 我讲下啦， 系 啦， 喂唔该， 系啦，咁啦，嗱，其实咧就我头先咪讲话母婴健康院嘅， 系系系， 咁啊母婴健康院咧，其实我哋基本上咧你真系三个月大带去睇，带个小朋友睇咧，其实佢都可以 check 到佢听嘢啊，听嘢嘅过程，佢个头仔有冇望下望下咁啊，眼睛有冇望下望下咁样。咁嗰啲反应其实好重要㗎喎。係啦，咁睇下佢会唔会识得转下身啊，就会问媽咪嘅好多时都。咁其实家长可能觉得转身啫，转就得唔转就得啦，即係好似冇乜所谓，但其实唔係㗎。其实呢成个意思，即係发展嘅意思呢，其实话即係大部分细路仔喺三个月大嘅时候都会转下身㗎啦。意思即係话佢反应出一样嘢，就係佢啲头颈嘅肌肉啊係 ok 嘅，同埋佢手仔撑嘅肌肉係 ok 嘅，或者啲手嘅協调位係 ok， 佢先可以转到身㗎嘛。咁所以其实是一个反应个细路仔嘅发展。 喂，但点样即係观察佢会唔会转身咁样。 咁、哦、你细路仔你自然你就会转身㗎啦、 哦。 即係譬如小朋友瞓喺度，咁你如果你即係可能屋企完全冇理佢，冇嘢俾佢玩，佢可能就即係冇反应，咁就冇得傾啦。但其实基本上一个小朋友佢对个家长俾佢个玩具有反应啊，嗰支奶有反应嘅时候，佢都会伸下手攞啊。咁跟住远啲嘅时候佢开始发现，如果可以转，可以转喺度趴住嚟睇嘢㗎喎。 就碌嚟碌去。 咁佢就会碌嚟碌去㗎啦。 OK。 咁好正常嘅。咁跟住呢每一个嘅发展阶梯就係下一个发展阶梯嘅基础嚟㗎嘛。佢开始识转身，其实即係意思即係意味着佢只手可以撑起。 Okay. 亦都意味着佢开始可以爬，隔起个 pat pat 就爬啦。咁所以我哋咪话就跟住呢就六个月至到九个月到就开始爬㗎啦嘛。 Okay. 爬下爬下，跟住佢就懂得坐喺度啦。即係佢嘅手仔腳仔又懂得協調，就即刻坐喺度。咁跟住到一岁或者一岁之前，佢就懂得捉住啲嘢啊，开始有腳夠力咯喎，就即刻企㗎啦嘛。咁跟住企下企下就行㗎啦嘛。咁成个咪就係一个发展嘅里程碑，一路建立上去咯。咁所以家长就即係有时有啲细路仔呢，无论係一般譬如你话佢係有少少我哋叫迟缓嘅小朋友，佢都可能会到头又冇力，身又冇力，手又冇力，咁佢就总言之佢就瞓咗喺度。 係。 咁到时护士见到佢唔爬架。咁其实就係佢就会有一个叮叮咁样。 即係个信号。 即係信号㗎啦，係啦，咁变咗就要睇好多嘢啦。系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如果你话佢个语言上，其实真真正正，如果嗰个细路仔系到依家啲细路仔其实都发展得好快。一岁之前其实佢可能都已经开始哔哩吧啦，开始有少少跟下你 啊咁 嗰啲 噶啦。 咁我反映到啲咩？就反映到佢嗰个嗰啲讲嘢嗰啲口机啊，其实系有能力去发音啊嘛。咁佢食奶啊，就算你唔好睇少食奶嗰啲过程，食奶嗰啲脷点样样啊，成个嘴仔点样塞擎够唔够力啊，佢食得好唔好，亦或成日都吐奶啊，咁其实都反映佢成个口腔，我哋叫做口部功能，口肌嘅训练，就成日话口肌就系口部嘅肌肉嘅训练，嗰啲咧其实就系反映到佢，亦都有言语治疗师话呢啲就系叫做语言前嘅能力。食嘢系语言前嘅能力，咁所以你话整个过程都系好紧要嘅，就算一岁前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样 即系好多个部分，如果佢可能做唔到，头先你阿 Ivy 讲嗰啲嘢，其实都可能会需要睇出出。 系啊，所以母婴健康院嗰啲评估我啲嘅检查咧，有时家长系冇去噶，所以我觉得可能佢哋又忙得滞啦，谂住自己带唔到啊，去请唔到假嘅，请个姐姐去咩唔通，咁啊冇去，咁其实系相对嚟讲都系唔明智嘅。 你提过，轻提过有几种症状，系咪话喺母婴健康院个阶段系比较难去睇到出嚟噶，系嘛？ 冇错， 即系譬如话系自闭症咁样。 过度活跃嗰啲咪难啲咯。 嗯。哦，都仲未睇到嘅，喺即系三头六 都未识行。 哦。我眼神活跃。 头先 Ivy 讲嗰啲咧，系一啲即系细啲咧，啱啱出世头嗰半年或者一年咧，系一啲physical 即系。身體上面嘅機能，如果你見到，因為佢哋會 check 呢啲嘢嘅時候，出現咗少少問題會睇到啦。 嗯。 但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自閉症啊，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啊嗰啲，係高層次一啲嘅，某程度上。 嗯。 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嗰啲係咁快咁細個就難睇到一啲咯。 OK OK， 咁我諗如果冇經健康院入，發現咗問題，其實我咁都即都會有，因為都係專業人士嚟噶嘛。我諗嗰 part 就我諗即家長都會理解到點去揾幫，即冇經健康院都會通知家長啦，係嘛？即嗰 part 可能我哋可以輕輕大大個啦，係嘛？即因為都容我諗都容易去揾門路去求救嘅啫，係嘛？ 會容易嘅，因為佢一定會俾資料你。 係啦，係啦。 好嚴重嘅，佢會安排埋醫生啊，之後嘅 training 啊。咁至於你話家長覺得夠唔夠，就另外一件事啦。 係。 但係如果有一啲其實係 mile 嘅，即係佢覺得爭啲喎，爭啲，佢會叫你翻嚟，你睇下先啦。 嗯。 你下次再翻嚟啦，咁樣咯。 明白，明白。 即係通常咧，真係事實上咧，我又覺得啲護士又唔會話緊張得咁犀利嘅。 嗯。 可能佢會叫你留意。就多啲，就好少话即刻开快脑嘅。 嗯， 主要做 screening 个 part 会多啲咯，系啦，过滤下先咯。 系咯。点样过滤法咧？即系话可能睇下，即系除非即系出现就好多问题啦，咁先会 或者一啲好明显嘅问题咧。 哦 okay、 即系譬如可能我有个朋友咧，佢个小朋友开头其实唔系好觉嘅，就系话嗰啲坐啊爬啊各样都麻麻地够力啦。佢叫做咁去到母婴健康院嘅时候咧，话佢系脑麻痹嘅。即係當然係過咗好多個部分，因為媽媽睇唔到嘅係原來佢有一邊身係喐唔到嘅，即係因為原來有一隻手仔咧一路以嚟又隻右手仔一路以嚟都冇伸直過，媽媽就會覺得唔係好夠力咯咁樣樣。咁呢啲媽媽睇唔到，但係對於姑娘嚟講咧，呢啲就好 sensitive 啦。 腦麻痹係咪一個好即係算唔算普遍或者係多唔多咁樣㗎？喺呢個 腦麻痹咧，其實係佢嗰個出世嗰陣時咧，佢個大腦。缺咗氧， 系 咁样嘅。咁香港依家嚟讲，我应该就唔系咁多， 应该唔系好多，即系其实系 一个 percent， 一至两个 percent 度。 O K， 即系等于 B B 仔中风咯。 哦， 所以变咗可能呢边脑，即系譬如右边脑有问题嘅，你个左边身咪协调唔到咁样咯。咁呢啲就因为太明显啦，对于医院嘅护士嚟讲，咁嗰啲就会即刻就会响起警号啦。咁就会安排医生啊、training 啊、各样啊咁样咯。 嗯 ，O K， 好，咁啊，跟住就系咪去到？母婴健康院之后咧，嗰、那个我即系如果我哋咁去继续俾啲指引家长，好啦，即系母婴健康院 OK 啦，跟住三个六个月好健康啦，又饮到奶，讲到嘢，上到 Facebook 啦 ，OK 啦，跟住就 其实母婴健康院嗰个服务就冇停嘅， 系， 只不过咧大啲咧就冇咁密。 Okay， 就唔係三個月去一次，去到幼稚園。如果我冇錯咧，母嬰健康院應該去到幼稚園尾咧，都仲係可以翻去㗎。 即係幾多歲啊？幼稚園尾 五歲幾？ 唔記得。 呢個我唔係肯定，我肯定嘅就係你有問題，你可以翻去。 Okay。 但你話仲有冇一個 regular？ 可能係一年你翻去再打一個嗰個針啊咁。 係啦，打針就一定翻去。 嗰個服務而唔係再。小朋友 嗰啲叫做防疫針。 防疫針 ，OK 啦，打到兩歲好似。 O K O K， 咁啊好啦，咁即係话去到譬如讲啲自闭症啊或者过度活跃就可能係两岁以后先会浮现出嚟，可唔可以咁讲呢？ 即係或者可以係比较明显啲啦。 但一定就喺学校嗰度先会可能见到个情况咁样。 都唔係嘅， 有啲家長都會 sense 到嘅。 通常啲家長會點樣去即係發現到個小朋友有啲咩問題咁樣嘅？ 我個經驗好多家長第一個諗到嘅都係講嘢開始咯， 係 言語嗰個部分。因為譬如頭先你講話自閉症，言語發展係即係個障礙好大，講説話可能人哋兩歲或者三歲已經開始一啲説話，但係佢哋嗰個言語發展係有啲唔一樣咯。例如我哋叫鸚鵡語咁樣，咩叫鸚鵡語？例如叫老师早晨啦，咁佢会答你叫老师早晨啦，系叫文姑娘早晨啦，叫文姑娘早晨， 即系答一次， 系啦，鹦鹉语佢 copy 嚟讲嘅嘢， 咁樣，咁呢啲咪開始一啲 sign， 一唔講嘢係一個 sign 啦。 嗯。講嘢係個 sign。 係啊係啊係啊。 重複又係。係 啦，講重複你講嘅嘢係一個 sign 啦，咁樣，即係開始講嘢係一個幾容易俾家長開始 aware， 咦好似有啲唔係好對路喎，咁樣。 會唔會有玩嘢嘅個案㗎？ 玩嘢。 好多時都係佢哋啲家長之間啲小朋友比較。 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佢哋會係嗰個表弟啊，即係個表弟已經可能。一歲零開始已經講咗好多好多嘢啦，咁點解我個仔都開始都仲係講緊爸爸媽媽啊，咁即係遲啊，或者係唔講嘢啊，咁都會 send， 我諗最主要都係通常以比較為主咯。 好灰色嘅喎，即係譬如話有時，即係佢我有好 friend 朋友，佢話全聽聞啦，我唔知有冇記錯，即係好似話佢兩歲都唔多講嘢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 OK， 我 好識講嘢嘅 ，Sofa 同我都做好朋友，係啦。咁點解？即係條線點樣界定個家長去需要去注意到，其實可能有少少問題，因為講到極端嘛，一日完全唔講嘢，咁譬如可能佢好似阿 John 咁講，佢淨係講爸爸咁樣講幾下。 所以點解就係佢而家已經近啲十年，可能就已經 send 數已經嘅大佢，因為你可能喺十幾廿年前可能覺得係冇乜嘢嘅，有啲大，有啲有好多有啲 case 係可能遲講嘢，但係之後去到四五歲，可能追翻原本一個正常嘅小朋友嘅一個語言能力都唔定嘅。 OK， 系啊，即系成日都讲咧，哎呀，男仔迟讲嘢啲啊，女仔早讲嘢啲，咁呢个又真系真嘅， 系啊。 但系话咩叫有问题咧？我谂好似阿 John 讲咧，好多爸爸妈妈就会同人哋比较，老师又会将你嘅小朋友同翻同年纪嘅小朋友比较，咁当然嗰个系一个担心，就唔系话肯定佢有问题，系啦，即系唔讲嘢可以系好多种病症嘅其中一种，甚至可能佢冇问题都得嘅，可能纯粹迟啫都得。 咁所以啲型咯喺度要， 或者可能就呢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紧张。就要带佢睇言语治疗师咯，即系要做翻一啲评估，去睇翻究竟有冇其他嘅担心，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唔系好识得睇，有冇其他嘅担心。但譬如可能俾一啲治疗师嘅医生啊，或者翻母婴健康院啊，咁有一啲 assessment 去睇下嘅话咧，就唔系净系睇言语一样嘅，咁去睇下个小朋友会唔会系淨係言语 delay 咗啊，定系其实唔系嘅，或者迟咗即系冇问题嘅，再 practice 啦咁样。 除咗言語，仲有啲咩可能會即係令？ 其實都有好多 嘅， 係啊！嗱，我自己比較緊張啲嘅咧，就係個細路仔佢嗰個學習嗰個基，即係佢最基本嗰樣嘢，就係佢有冇留意人哋啊？ 嗯， 嗱呢樣嘢咧。呢樣嘢其實係好容易睇嘅，即係譬如你擺個小朋友去一個譬如公園咁啊，咁佢係會望下人哋點樣玩，即係你唔使教佢玩誰話梯噶嘛， 哦，自己會 佢望下 就會 去玩噶啦嘛，咁呢個其實就係因為佢睇到人哋點樣玩，佢就覺得誒幾得意喎，佢又想去試下。但係如果嗰個細路仔係真係有一啲我哋嘅自閉症嘅問題咧，其實基本上佢係唔係好騷你，佢唔好理你，佢可能見到個滑梯嘅。嗰度有個碌喎，佢想埋去玩下個碌啊，轉嚟轉去轉一日，佢就唔會玩你個滑梯。咁呢個就係佢哋我哋其中一個叫做滑自閉症嗰個嘅其中嗰、那個我哋叫診斷嘅指標咧，除咗講嘢之外咧，其實就係佢一啲玩嘢嘅方法，佢係比較即係偏一啲嘅，有時係有啲重複嘅動作，怪怪地咁樣嘅固執啊咁樣。咁另外咧，醫生就最中意講嗰個就係叫眼神接觸 ，eye contact。 O K， 即係話佢講你講嘢，或者你叫佢望唔望你啊咁。即係最基本嚟，你一歲前嘅細路仔都應該知道自己嘅名㗎啦。 係 啊，邊個邊個你埋你啊，我俾粒糖你啊。咁佢又縮，即係理唔理你咧？咁呢啲其實真係我覺得相對嚟講係被。即係喺你入講嘢之前，其實係好重要嘅一啲社交元素嚟。 我想問佢，即係佢望，即係淨係佢好似當你唔存在啊！嗰只有問題，定係講緊佢係特登唔望？ 佢唔係特登嘅，佢基本上可能一佢可能聽唔到，二佢可能唔明你叫緊佢。 系 啦，佢三佢就唔知道你叫、你做咩叫我啊咁样， 即系都可能有几，可能有几个原几个原因， 系啊，好多原因嘅， 同埋都可以叫，即系你叫佢，佢望你一眼，一下即系一两秒就已经闪开咗，即系、即系佢望肯望你，但系佢可能喺短时间就已经系冇咗嗰个， 呢个系我哋。評估細路仔都幾重要嘅指標就係佢眼神接觸， 不過啲講咧家長難明嘅， 係咯， 係家長有少少難明嘅，即係如果去到一啲眼神接觸好差嘅細路仔咧，即係 因為而家啲大人眼神接觸都好差 的，我哋叫 connect 唔到嘅，真係佢睇嘅嘢唔係我哋想佢哋睇緊嘅嘢嚟㗎。 嗰啲真 係 星星的孩子， 係啦，嗰啲好明顯㗎啦，嗰啲係好明顯，即係例如頭先阿 Ivy 講話，我哋。諗住有個垂滑梯，梗係個垂滑梯吸引佢噶嘛？佢唔望，佢淨係望中間個碌，甚至嗰粒 螺絲，係啦，或者嚟到中心或者喺一個地方嘅時候，你叫啊嗌老師早晨啊，嗌邊個？佢望住天花板嗰啲燈，望住個風扇，你點樣嗌佢都嗌佢唔到嘅，即係好似你同佢係有個有少少隔膜咧 ，connect 唔到嘅。咁嗰啲我哋就話啊，嗰啲個係一個好明顯一個感覺咧，啊係有啲。 就可能有啲咁嘅病症嚟啦。哦，其實先講咗就係講說話啦、注意力啦。其實不過注意力又好難嘅，即係先話你講眼神啊，即係注意力可能譬如佢心散咁樣啦，即係細路成日咁講噶啦。 唔睬你咯，即係頭先你所講話比較難就係佢唔睬你，究竟佢真係唔睬你啊，抑或係有時曳唔睬你啊？咁嗰啲家長自己就要留意一下咯，即係究竟係點 ？O K， 嗱好啦，咁假設有呢幾樣嘢啦，幾位所講啦，第一個求救。應該你哋有啲咩建議啦？因為聽過你哋講，譬如話揾言語治療師啦，或者可以揾本健康院啦。其實應該係點樣先？ 言語治療師都未必咁快， 係 可能都係會即係可能去做一個評估，通常都係一啲臨床心理學家或者一啲精神科嘅醫生或者兒科醫生去做。 兒科醫生先 係都會係咁，但係係咯個過程就可以係咯之後講， 即係都未揾到你。 我頭先諗嗰個咧有少少調翻轉啊，因為可能咧媽媽咧一開頭咧根本唔 sense 到佢要去揾臨床心理學家。因為我見到佢唔講嘢，咁啊梗係即刻諗，喂佢係咪講嘢遲咗啊 delay 咗啊咁？咁所以有啲時候其實佢唔應該第一個揾言語治療師嘅。但係好容易出發咗咧，就係因為哦佢唔講嘢喎，就真係揾言語治療師喎。譬如頭先 Kevin 你問第一個應該揾邊個咧？我覺得應該揾老師做咩咧？問一下自己嘅觀察，同佢喺學校嗰個觀察咧，係唔係相類似？你嘅擔心老師同acknowledge 即係同你嘅擔心，因為有陣時候你話佢唔專心，其實係家長都覺得自己小朋友唔專心噶。 咁啊係， 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信任我哋嘅老師有一定嘅專業嘅知識的話咧，佢未必講到，亦都佢唔會話你係定係唔係，但係佢絕對有經驗去話俾你聽，佢同佢嘅同學有冇呢啲你媽媽講嘅擔心喺班裏邊存唔存在咧？ 但係幾好，即係當輕鬆下啦。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屋企情況好唔專心，但係學校專心呢、這個都 咁要傾下，因為有時真係要傾下，即係例如個環境因素啊，咩咁啊難嘅，屋企唔專心，學校好專心，係因為學校好多人，屋企冇乜人咁 suppose。 佢好中意讀書或者 係啊，即係咩嘢叫做唔專心咧？媽媽個專心嘅定義咧，媽媽個 eye contact 嘅定義咧，可能佢淨係話佢唔係管理員叔叔，但如果同老師個 eye contact 其實好好咧，咁你就又有啲識留意你諗下啦。喂，佢唔中意管理員叔叔喎，定係真嘅咧？咁不過呢個唔夠專業嘅，即係問老師呢個係第一步，去 check 下會唔會太過緊張，定係？問一問，原來老師都有啲關心， 即係搜集證據先， 只係未話俾你聽啫，係啦咁樣樣，咁先至再做嘢咁咯。 不過 Angela 講得都啱嘅，因為其實可能家長純粹係想訓練佢啫嘛，即係意思，喂佢言語唔得咁，我梗係揾個言語治療師，平之後我就訓練佢啊嘛。但係即係到真係揾臨床心理學家嘅時候，或者揾醫生嘅時候，其實就係想評估。佢攞個名，佢使唔使再排政府服務啊嘛？咁所以家長其實第一時間佢都唔會諗到咁長遠，話排政府服務 或者冇概念根本就係 係啦，即係諗住都係即係希望盡快可以幫下小朋友訓練下咁樣咯。所以 咁冇多家長可能其實根本就係其實可唔可以同啲朋友傾下啫嘛？咁同啲朋友介紹，係咩唔講嘢？係咯，揾個言語治療師教下佢。 多噶，係啊，咁樣噶， 係啦，係啦，係啦。 我另外仲想再補充多少少嘅，就係咧有一個東西咧，就叫做感覺統合失調嘅。咁呢個咧就係 今日嘅問題。 我有一個儀器，一個咩統啊？你話咩？ 感覺統， 我一個感覺統係可以測試。 好專業嘅，即係治療師呢個範疇。 我點解要講咧？因為我想話咧，就其實咧，有啲細路仔啊，佢係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佢會譬如家長見到佢，哇，點解人哋個個都玩泥膠？佢唔玩，一见到泥胶掂一掂就即刻，哎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嗰啲。又或者咧，个小朋友都好中意去下沙滩玩下沙啊，咁样啊，踩下草地啊，咁样。哦，佢一掂到嗰啲草地啊，一掂到嗰啲沙咧，就好似好惊咁。咁其实咧，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我哋叫感觉统合失调，即系佢嗰啲触觉嗰个好敏感啊。触觉好敏感。又会噶喎，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咧，都家长可以留意一下嘅。 即系。对任何一样嘢都可以有咁样嘅过，即系类似过敏咁样嘅反应啊，系咪咁样？ 系啊，即系佢总言之有啲质地啊，佢系好怕摸，咁其实就系一啲我哋叫感觉细胞，佢即系比较相对嚟讲系活。 即係過敏。 同嗰啲嚴重潔癖好似都接近咁樣。 又唔關事嘅，係啦，係個細路仔本身佢嗰、那個。即係我哋叫感知個發展個情況、哦、有啲就唔鍾意行㗎，就是、因為佢嗰個平衡系統好失調啊，咁佢又 怕跌啊，驚跌啊啲 咁家長可以留意一下。 係啊，即係佢都會除咗頭先講除咗觸覺之外，亦都可能有視覺啊、聽覺啊、一啲我哋叫前庭，即係講佢嗰個平衡啊，一啲類似即係我哋佢。都是一些跟感覺神經有關的、一些的失調咯、 哦、譬如我有些小朋友呢很有趣的、即雖然我不是這方面專業啦，是譬如我跟你講嘢啦，那他 suppose 應該聽到我把聲音嘛、哦、但他聽到我後面那個冷氣機把聲音很大，所以他聽不到我講嘢。 佢咁講翻俾你聽， 佢唔識講，但係因為譬如佢做咗啲 assessment， 即係職業治療師，佢哋會做翻啲 assessment， 成日都話唔專心，咁點樣唔專心？原來有陣時有啲細路仔，佢哋嗰啲 over sensitive 或者係 under 咗，即係唔敏， 即係佢對某一個音域或者通嘅比較敏感啲。 呢、這個點樣㗎？啊， 可唔可以咁特異功能 嘅？多數佢哋就會對一啲即係比較低頻嘅聲好敏感嘅，譬如呢啲冷氣聲，我哋依家 風筒聲啦，係咪啊？ 係啊，好 steady 嗰啲。嗰啲，佢就敏感好騷擾佢，其實係 佢咪覺得好不安咯。咁你咪覺得佢唔專心咯。 有啲關事。 咁所以變咗呢個部分係職業治療師好專業嘅一個部分嚟嘅。 所以我就要講感覺統合。 喂，又問我， 因為多小朋友係咁嘅。 又問我好唔識嘅問題。喂，咁同幻聽會唔會有少少？ 幻聽， 你想講係咯係咯？ 醫師你可以解答我呢個問題。 我係嘅。OK 嗱，咁即係補充埋嗰個咩統啊？ 感覺 統合 失調整。 OK 好啦，頭先都未講完，就話即係譬如阿 Angela 講，就譬如你康同個老師去傾下先啦。咁、我諗有好大重要嘅信息，就係話好多小朋友嘅一啲其實可能係幾唔普通嘅活動，可能你都唔好咁忽視咯。我會覺得係即係啲家長都唔好。即係以為係冇乜嘢咁樣啦，即係當然你話就唔好太過杞人憂天咁、但係即係譬如 Angela 咁講，咁譬如你覺得啲咩問題嘅，咪亦都唔使大驚小怪，咪問下個老師先咁樣。好啦，譬如個老師都覺得，咦都係有啲奇怪喎、好啦，跟住有咩建議呢？即係可能譬如佢哇，即係眼疾極度浮遊，或者係唔聽你講嘢，有咩建議呢？ 通常呢，我哋都有兩個方法去做嘅，一係呢就透過學校係啦，咁呢一個咧，坦白講咧，咁家長咧就要睇下同學校嘅關係啦。咁因為透過學校咧，其實就學校會幫你去做嗰個我哋叫 referral 啦，去 轉介 啦。 係咪一定識㗎學校？ 因為咧每一間幼稚園咧係必定有嗰個 form 嘅。因為幼稚園係社署核下㗎嘛，即係我講緊係社署核下嗰啲幼稚園啦，私營嗰啲我唔知有冇嘅，應該可能未必有嘅。咁、一定有嗰個 form 咧，去幫你做轉介，而嗰個 form 係 standard 嘅，全部幼稚園都係填過一份嘅。 咁、 基本上咧都係 轉介啫，就真 係。係啦。咁、填翻佢學校嘅表現啊，各樣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佢會幫你將嗰封信寄咗去，其實係每間健康院啦。咁、然之後就再約翻個時間啊。其實都等幾耐下嘅，半年都差唔多噶啦。第一關係幾件，四個月至到八個月都係咁上下 嘅。去翻每間健康院。 係啦，咁樣。 有冇得直接去揾每間健康院㗎？ 其實佢會即係 skip 咗啲個步驟咧，佢其實都係翻翻去學校去揾， 即係佢又揾翻學校，又要填翻張 form 咁 冇錯冇錯，咁就變咗再遲多四個月咯。 OK， 係啦，咁所以變咗就學校做轉介啲個係好嘅，不過咧有啲時候咧有啲家長咧就即係同學校等唔切，第二係話未必想俾學校知啊。 OK， 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係家長自己考慮啦。咁所以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揾私家醫生。咁、呢個快嘅，即係其實就係 skip 咗每英健康院再彈返出嚟嗰個步驟咋嘛。咁、通常我哋就會同家長講咩呢，佢有啲咩嘢身體上面嘅唔舒服，咁你咪順便同個私家醫生講埋，喂我有啲咁嘅 concern， 我同個老師講，老師佢話個學校都有咁樣嘅問題、真係好擔心喎、不如你幫我寫個轉介信去政府醫院嗰度做 referral 啦，做排期去做評估啦，咁佢哋寫嘅呢啲信一啲都唔困難嘅，亦都唔使什麼專科醫生㗎，係、普通睇開你嘅小朋友嗰啲醫生都寫得㗎啦。咁樣 即係嗰啲係私家醫生，即係譬如兒科醫生。 係啊，兒科醫生啦，或者家庭醫生啦，係啦、都得㗎啦已經。咁我哋寫封 referral letter 咧，媽媽咧就可以拎住嗰封 referral letter 咧，就翻母嬰健康院啦。咁、就用個翻評估中心，或者其實有啲細啲翻母嬰健康院都得㗎。 翻母嬰健康院咪從頭排過。 佢要去可以去評估中心啦，直接 係咪啊？咁樣咯，咁所以就即係拎咗嗰封信之後咧，我有啲家長咧就因為佢哋其實仲係翻緊去母嬰健康院嗰度做一啲 assessment 噶嘛，無論打針好啊，各樣好啊咁，咁有我嗰啲就會有陣時會翻母嬰健康院咯。咁可能 Ivy 有一啲 case 咧，就直接拎住嗰封信去評估中心咯。 要問問先，那個評估中心就唔係母嬰健康院下邊嘅，即係額外另外有啲。私營啊， 係衛生署嘅， 係衛生署嘅， 每一區一間， 會唔會年齡分別會有分別咧？我講緊幼稚園嗰啲小朋友， 幼稚園我都係諗緊幼稚園嗰啲， 係咪啊？咁可能其實兩個途徑都可以都唔定嘅，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咧好多唔同嘅途徑入到我哋叫做嗰、那個呢個評估嘅過程裏面嘅，係咁樣啦。咁有啲就係、是。自己去敲門母嬰健康院，走翻揾學校，或者學校直接幫你 refer。不過學校 refer 嗰個就最直接咯，因為好多時候就算你自己拎咗封信咧，去咗母嬰健康院或者評估中心啦，我哋叫 CAC 啦，都係 send 翻份嘢翻學校填嘅。 嗯，明白。喂，但係少啊，呢個少少問題，即係個母嬰健康院佢都會轉，即係點樣解，即係叫你去個評估中心嗰度去評估先，咁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咪都要必經一定要去到個評估中心？ 係啊，必經㗎， 因為評估呢一個過程係唔喺母嬰健康院做㗎嘛，喺評估中心做的。 我就問啦，可唔可以直接去揾評估中心嘅咧？其實有。 就好似 Angela 講啦，如果你攞到一張家庭醫生嗰張咧、其實我有啲 case 就直接攞住嗰張醫生紙就 call 評估中心，就同個護士傾完之後咧，哦見到係咯，咁就即刻可以落 安排啦， 快樂咁樣 排期咯，使唔使俾咩費用咁樣嘅？個評估中心嗰、那個 要啊要一啲嘅，即係唔係特別高，好貴嘅啫，係啊。但係就好多家長依家唔等嘅時候就去咗私家嘅評估， 係啦係啦，係、所以就有我哋。呢、這個我本人嘅工作的地方， 所以就請你啦。 咩啊？唔係我做嘅，即係話就會有一啲私家嘅地方會做，因為等好耐啊。 嗯， 或者有陣時候啲家長都幾得意嘅，就係、是、政府有牌。出面又做， 哦可以嘅， 比較下咯， 兩條隊， 係啊，兩個都係 兩個都做，因為政府係你， 係 啊，即係政府係你一定排到噶嘛，爭在幾時啫， 係係， 咁啊，哦佢咁講喎，我又揾個私人做下咁樣咯， 好多時候排到政府嗰陣時，咁私家嗰度都做完咗一段時間， 仲要做緊訓練添啊，即係先到排到政府去做， 咁、OK, 但係都好嘅，咪評下佢嘅進度有幾多咯， 喂咁。莊有冇啲咁樣直接去問揾你咁樣噶？有冇啲個 案？直接啲乜嘢？ 直接去話，即係喂醫生，我有啲問，係、咯，中醫 咁啊唔會， 唔會㗎嘛？ 唔會，即係一般嚟講，我哋啲即係我收啲 case 都係佢哋本、通常都係佢哋都係做曬評估㗎啦、即係佢經過曬，經過曬保險港院，經過曬CAC 保險中心，通常都問佢。個結果係點樣？即係評估咗佢係咩？究竟係用自閉傾向或者自閉症譜係障礙啊？定確診自閉症都會想知道佢嗰個診斷，然後再問佢有啲咩症狀多啲。究竟佢排緊啲咩位啊？佢可能而家佢已經讀緊IYS 位啊，跟住而家做緊啲其他咩訓練啊，咁都會問咯。 即係評估中心之後咧，嗱假設啦，個小朋友真係可能有個兒童發展障礙，其中一樣嘅。咁係咪個評估中心就會有埋個療法去建議埋，定係點樣嘅咧？其實即係仲會再繼續轉介咁，即 係有個。其實成個過程咧都幾漫長㗎。即係唔係話就算你喺母嬰健康院去到評估中心，喺評估中心你都仲要見好幾次一啲唔同嘅人。 哦， 系啊，即系譬如开头嘅可能系已经见咗姑娘啦，见完姑娘咧就会安排你可能系见医生啦，或者系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我见我啲小朋友咧，有阵时都会有啲唔同嘅。见完之后，如果再有一啲特别嘅情况，佢仲有一啲嘅抗伤嘅，就再见咁样样咯。然之后，所以同埋每一次见咧都相隔好多好几个月噶， 系 咁样样。然之后先再谂下出咗个 diagnose， 即系出咗个评估嘅结果啦，先再安排你会唔会有一啲咧政府嘅服务俾你系再排， 其实似其实似点心纸 啊，因为佢真 系 噶， 系因为即系佢会可能佢觉得你个小朋友去到咩程度， 系啦， 系啦，唔系，但系可能唔系，但系可能喺家长角度嚟讲，可能越多咁，可能佢支援就多啲，系啦，咁佢哋都可能佢会download 咗，都要安排你佢嘅医委 IYS。系 S 位啊，佢需要啲咩嘅訓練，咁如果剔咗，咁你咪可以喺 嗰度去排囉。 嗱咁嗱，咁字面上係咪如果譬如我要醫啦，咁係咪就搵阿 Ivy 你呢，即係你職業治療師，係咪即之後就去到你嗰度呢？ 其實嗰個評估之後，你所謂頭先話個治療個方案，其實呢佢哋就會 tick 嘅，真係即係醫生真係會 tick 嘅。譬如話好多時佢哋就會話佢可能智能遲咗幾多，言語遲咗幾多，體能遲咗幾多，係啦。咁譬如假設你個小朋友係三歲，佢如果係遲咗一年都好多㗎啦嘛。咁其實就會咁樣俾個概念家長。咁跟住佢就會下面就 tick 你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者 tick 職業治療，或者 tick 言語治療，咁佢 tick 嘅啫，但係唔等於佢即刻俾到你嘅，佢可能要排一下政府嗰啲啊，排一輪啊咁樣咯，咁變咗家長就要有時就要自己去坊間度揾咯，咁變咗我哋就其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有呢個需要，就需要 provide 呢啲服務。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好，再咁啊， 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解。即係想做呢個節目嘅原因，就係有兩個訊息可能要比較重要，一個就係要令到家長更加認識兒童發展障礙呢樣嘢啦，另外一個就係可能去早啲認識，然後去尋求一啲 service， 因為始終好多都係排到，因為始終個資源好少，即係政府俾嘅資源好少，佢認識早啲嘅，咁佢可能去早啲可以排隊，可以攞到啲資源，都會對個小朋友好啲。 係啊，同埋就講緊，就算即係當然希望每一聽眾、每一父母都冇咁嘅問題啦。咁但係可能你朋友有嘅，咁可能你都有少少嘅意見，可能會即係同佢分享到。即係可能你就算你唔識，你都其實你可以問邊方面嘅人咁樣。咁即係起碼等個可能當事人都唔使咁驚恐啦，即係手足無措咁樣啦。 係 啦，哇！估唔到淨係講個流程都做到好多實。咁其實就所以就好似阿 John 個計劃咁樣啦。其實我哋每一 part 可能即係每一個譬如療程啊，每一個症狀啊，都可能我要仔細再傾一傾啦。咁就今集系咁样先啦，好嘛？ 好啊， 休息一下先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再睇下我哋讲啲咩话题。 好啊， 好。咁临尾咧就好似咁，其实就 Ivy 手上冇揾咗首歌嘅。咁咧就都送俾啲即系唔好彩不幸嘅患者啦，或者父母啦，系嘛？咁点首歌就同我哋即系打气咁样啦。好，下个礼拜嘅星星的孩子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也不会跟你说话，虽然你用了很多方法，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不懂得游戏，只爱看轮胎转动着，是你叫我把车子推给你，适当的时候把我上厕所，如果没有了你，日子会怎么过。谢谢你，妈妈你爱我，虽然人我不放弃我，你的心可寂寞，我爱你，如果我可以说，我需要你，希望你也需要我。把车子推给你，适当的时候抱我上厕所，如果没有了你，日子会怎么过。谢谢你，妈妈你爱我，虽然难过不放弃我，你的心可寂寞，我爱你，如果我可以说，希望你也需要我。谢谢你，妈妈你爱我，虽然难过 放弃我，你的心和寂寞，我爱你。如果我可以说，我需要你，希望你也需要我。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只因。